点温存，忽然一滴顺着脸颊肆意的落下，滴在我们叩不开的心里那道门。点一盏灯照亮了我和身边的孤枕，你还总是常常浮现在我梦醒时分。现在的你牵挂着谁，是否一个人，是否仍然与我有关，还是我不该问。因为你不懂我，看不到我最伤心的执着，任我思考你都回应冷漠。你不懂我，看不到我那抉择的承诺，忘不掉我们曾深爱过。 失去神经，我感觉

看过几个地方，换几个伴，才到对的人身旁。寂寞的房，灯光别开得太亮，挑夜晚跟我出多长。要搬到什么地方，有谁陪伴，才决定停止流浪。寂寞的房，装满处处的渴望，在冰冷的墙，爱永远没有回答。我躺在沙发上，闭上眼更害怕，只剩下天使陪着我说话。你有没有听到门铃好像在响？要搬过几个地方，换几个伴，才找对的人身旁。寂寞的房，灯光别开得太亮，到夜晚跟我住多长。要搬到什么地方，有谁陪伴，才决定停止流浪。寂寞的房，装满处处的渴望，在冰冷的墙，还永远没有回答。寂寞处处门，还永远没有回答。 绝了。 是很可惜，要凭借多年的这份情，你说我会找到比你更好的女人。伤心就化解，我的爱在这里撒了野。伤心就化解，我的爱已熄灭。回忆堆积的细节，我想忘，怎么也忘不了这一切。 好了。 is the end. You know, lady, the plans we had went all wrong. We ain't nothing but a fight and shout and tears. We got to a point I can't stand. I've headed to the limit, I can't be your man. I ain't more than a minute away from walking. We can cry the pain away. We can find the need to stay. I slowly realize there's nothing on our side. Out of my life, out of my mind, out of the tears we can't deny. We need to swallow all our pride and leave this mess behind. Out of my head, out of my bed, out of the dreams we had, they're bad. Tell them it's me who made you sad. Tell them 忘了吧，你知道我会很难过。528天后我们分开的那天，你的诺言变成了谎言，你的欺骗直到永远。 眼在看，未看。 哑巴，冷暖都多一分秒满足吗？善用这伴侣，不想与我说话。流成为了服从，停留在雨下霓虹，为公演爱情美梦。抬着眼再望，你看得见天空，最后才顿觉与被情玩弄，停留在爱重重，人情亦不免零落无奈。进入胡同，为假的爱情发梦，人事共了，渐觉一切皆空，最后才顿觉神极其悲痛。如让爱是朦胧，如何用快乐形容？期望我在我的宇宙找得到蜜糖，合力接受沉痛，但是看通，最后还是 再见，太潦草，看你头也不回的走。 到后悔，你能不能体会？ 欢迎登录清风 DJ 音乐网 www.minidj.com。 走得太憔悴，已经留下我收拾这一切。 When I'm in Berlin, you're off to London. When I'm in New York, you're doing Rome. All those crazy nights we spend together as voices on the phone. Wishing we could be more telepathic. Tired of the nights I sleep alone. Wishing we could redirect the traffic and find ourselves a home. Voices on the phone. Can you feel